我哋最积极，你哋听紧嘅系 hkpeanut.com， 我系何俊仁，多谢大家。 花生当饭食，我哋最积极 hkpeanut.com， 我系黄之锋。 新当饭食，我哋最积极。hkpeanut.com， 我系林卓廷。 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破迷信，讲真话，大军阀。 好啦，翻到嚟啦，咁今集咧，今一节咧就想讲下呢、這、一个七一吓，即系呢一个大专院校啦，即系好多间大专校啦，就联署就发表咗声明，就话决定唔嚟游行啦，咁啊即系又系即系呢啲好行礼如仪咁样样，就即系捆绑式声明啦，咁啊点不知系捆绑埋呢个岭南，咁啊岭南咧就同佢划清个界线系嘛，即系 佢有冇出席过记者招待会噶岭南？ 好似冇啊， 冇啊，捆绑唔到岭南啊！而家讲紧， 唔系即系 我知， 推联之后咧，佢哋就嗰阵时当然就信誓旦旦，我哋会比呢个学联更加团结，系嘛？咁而家团结系好团结啊！即系我都唔明点解，即系原来唔做一件事咧，系需要咁团结嘅，即系 唔做一件事，点解要发表个声明？ 即系我谂你可能谂， 喂，我真系唔好明 白。我讲下啲动机啦，系嘛？ 你估下啲动机啦。咁但系我唔明嘅地方系在于。即系六四你系咁，七一你系咁玩，喂呢、這个就已经系即系古灵精怪噶啦，你问我，因为点解香港人每一年嘅运动其实系集中于六四同七一嘅啫嘛，能够 show 下 muscles 嘅就只系六四同七一嘅啫嘛， 唔系同埋即系话，喂讲真。点解佢哋会即系意外地想捆绑埋呢一个岭南，而再咩俾人督爆？其实就系话，喂，屌你老尾嗱，即系中央系有一个人，中间系有一个人去做 coordination 嘅，系决定咗呢件事，而唔系倾出嚟嘅呢啲嘢。 嗯， 呢啲唔系倾出嚟嘅结果嚟嘅。如果倾出嚟结果，喂，点会咁老讽噶？系嘛？而边个系做 coordination， 即系边个做嗰、那个？中央决策者先，喂，我好怀疑喎，而家呢个系， 唔系我晨早怀疑噶啦，六四嗰单之后咧，我已经怀疑紧咧，就系里边系有职业学生喺度，因为喺我哋过去嗰廿几三十年嚟嘅经验咧，其实你唔好计，即系七十年代嗰阵时候国粹派当道，即系一片红嗰个年代咧，系咪？你嗰廿几三十年嚟，一路老共都系渗唔到成个学生运动噶嘛，即使你话大家放屁。有时都会缺裝嘅，咁大家都唔想做嘅。但你有冇发觉呢两年嚟，佢哋係好積極地呢係去投身喺呢个学生会嘅阵营，冇乜缺裝嘅。包括学联在内都冇。跟住呢就做埋呢咁嘅古灵精怪嘅嘢。喂，你个疑问係好清楚㗎嘛，唔做一样嘢使乜讲嘅啫。咁你咪日日开记者招待会，我唔关心全民退保嘅问题，我唔关心即係强积金对冲嘅问题，係咪？喂，你系单单都系咁、啊， 系唔系？我唔做一样嘢。 由上年嘅五一游行开始，都系咁搞、啊。 嗯哼， 唔系呢个好明显系拉散一个运动嘅行为嚟噶嘛。 而中央系一定系有人去拉线做呢啲嘢噶嘛，系咪？ 如果你话俾我听冇， 嗱你唔好同我讲话呢啲阴谋论啦。如果唔系阴谋论，呢个错误冇可能发生嘅。 喂，你冇得唔信阴谋论啊？而家嘅状况 系啦。同埋点会咁巧合咧？点解次次都系咁样嘅？喂，佢呢啲咩噶？即系佢连大小都唔放过噶，小到话连五一游行啊，佢都话哇！你呢班友 五一游行 寓意 五一游行，我觉得佢咧就系拆老士沙布 哦， 试一试呢个方法睇下 O 唔 OK？ 系咪？睇下嗰个群众嘅反应究竟系点？跟住你旧年仲系六四，旧年七一都好似即系问问水啦咁样，但系今年咧，你睇佢成年。所有学生会同学联乜柒都做唔捻到出嚟、 嗯， 你唯一见佢出位就系六四同七一啫嘛、 嗯， 唯一见到佢就系六四同七一咋，冇、 嗯、 其他嘢啦，已经系。 喂，你唔觉得奇怪？你唔觉得系背后系有职业学生嘅组成喺度？ 冇啊！你见到即系有个前中共党员啊梁慕娴，直头点名怀疑呢一个咩中大学生会主席欧子浩系嗰啲人嚟噶嘛？ 咁佢系咪佢有冇证据证？有冇啲少少嘅蛛丝马迹睇得到佢啲嘢先？ 你即係如果你要揾實質嘅證據嘅話，就好難嘅。咁佢提出其中一個觀點就是說，就係話歐子浩長期喺學友社嗰度打滾噶嘛。 嗯， 學友社亦都係中共培育呢、這、一個未來黨員嘅一個好重要嘅地方噶嘛。你諗下，中樹根喺度就 統戰維穩嘅方法之一。 係啦。 咁啊，打我問一問中樹根究竟即係識唔識歐子浩？ 哦，佢翻緊香港嘅啫，喺飛機嗰度。 係嘛？而家佢可能私底下咧，有時俾佢錯下錯下，可能爆啲嘢出嚟咁啊！屌真 係。有噶名單隨時俾咗。 唔係，所以而家佢嘅策略好簡單嘅啫，即係透過睇到香港嗰、那個即係年青一輩嗰種嘅即係unrest 嗰種即係躁動不安嘅情緒，對於呢一個嘅中共。嘅政權，甚至佢嘅土地、人民，全部都係深惡痛絕嘅時候，佢就打一條所謂嘅本土路線出嚟。打呢條所謂嘅本土路線咧，就先追擊你呢一個嘅六四，因為嗰個係鄰國嘅事情，關我七事。好啦，七一其實民陣有講清楚話佢係一國兩制之下嘅。七一遊行嚟嘅咩？我都係唔係好聽得好清楚咁多年嚟，大佬。 唔係歐樂軒，其實咧講呢啲咁嘅都係廢話嚟嘅。佢話最重要一樣嘢就係話，你七一遊行都有本土派喺度噶啦，你喺度搞乜鬼啫？佢問呢個咁嘅問題啫嘛。 唔係，同埋民陣冇話係喺一國兩制嘅框架裏面去爭取嘅團體嚟噶嘛？過去嘅日子裏邊， 係、 民陣嘅團體全部都係激進同埋左翼嗰啲嚟噶啦。幾時同你講緊？一國兩制嘅幾時強調呢一個作為佢哋嘅共同綱領之一啫？ 冇民族身份認同呢樣嘢 亦都冇呢一個國家定位嘅認同嘅問題噶嘛？民陣幾時講呢啲嘢嘅啫？嗰啲激進團體屌我理得你啫？其實最好，老實講，例如其中一個民陣嘅成員就係金浩望啊嘛，佢話最好就一國一制啊，點解會有一國兩制啊？屌大佬，咁跟住我就話阿哥，而家一國一制嗰條所謂一國兩制嘅界線。即系迈向呢个一国一制系越嚟越近添啦。 喂，唔系话阿土伯，你咁讲咧，即系我觉得呢两日咧，习总嚟咗之后咧，都迈向紧一国一制。即系第一系嘛，都唔讲佢话即系点样去用嗰啲保安啊，系嘛？即系呢一个保安嗰度咧，佢已经同旧年咧，即系呢个习总佢呢个 G20 啊，喺呢个杭州搞咧，嗰种天怒人怨咧冇一样嘅。其实讲真就咁，但系你见到呢两日咧，系嘛？即系如果。真係好似大專學生話齋係咪即係而家呢個香港已經去到身死存亡之秋啦係咪已經赤化到呢即係如在砧板上啦香港已經係如在砧板上面嘅肉啦。 咁你走出嚟呀、大哥。 係咪喂咁其實講真啦即係嗱你唔需要咩㗎即係你香港呢你話行中國嘅法律呢即係適用於全國嘅法律呢喂其實講真的你唔需要呢、這個高鐵㗎。你而家已經提前實現咗噶啦，即係其實講真，習總嚟緊，你已經係即係喺度俾你試緊呢種咁嘅滋味噶啦，其實係 你嗰種維穩啊， 係啊， 係已經係嚇死人啦， 係啊，仲犀利個港，仲犀利個高鐵啦，其實係。 喂，你而家係人盯人戰術啦， 嚇、 啊！即係你今日睇到嘅都睇到，即係睇到嘅消息都知啦，喺 Facebook 裏邊，喂，所有社民連嗰啲行政委員 係咁打電話滋擾佢嘛，嗰啲冇電內事啊嘛， 第一打電話。第二咧就系逐个跟， 吓 系嘛？睇你走去边，喂，使唔使咁紧张啊？喂，老实讲，写文联啊，今次已经系唔系喺习总嚟嗰刻搞噶啦， 提早好多、啊。 第一，你谂下上个礼唔系今个礼拜一又去呢个金紫荆广场，星期三又去金紫荆广场，我都打咗个突啊！我吓，喂，习总都未嚟屌， 咪星期三再去两镬，朝头早一镬，跟住。黄昏有一镬啊嘛， 唔系我打咗个突，点解咧？就系、是、喂，习总都未到，喂，如果你用呢个逻辑嘅话，一年365日，除咗佢嚟嗰3日，你可以搞噶嘛？362日，日日都去金紫荆噶嘛，日日都去铺块布上去噶嘛，喂，佢都未到，你做乜搞咧？咁样系嘛？挺就咗你噶啦，亦都预咗，我估佢哋都有部分人预咗，我后屘我喺度分析同谂嘅啫。喂，你预咗佢扣你48小时噶啦，系嘛？有几耐扣几耐噶啦，话直至到即系习总走为止噶啦，或者搞到你疲于奔命。 有班人都仲未放噶， 搞到你好攰，咁你点样搞第二镬咧？咁样，即系如果我啊， 我策划嘅，或者我有份参与嘅话咧，我讲如果啫吓，我就一定系等佢三日嚟先搞啦。你搞一铺，咁你咪扣我四十八小时，系嘛？你告我咩嘢啫？你咪最告我寻衅滋事嗰啲咁嘅嘢，行为不检咁系嘛？铺下布有乜咁大件事啊？喂，佢未到之前搞，其实老细讲已经俾面你， 嗯， 即系预咗你咁做，你就唔好玩到咁过火啦，大哥。 嗯， 其实我一年362日都做得噶嘛，嗰啲嘢，使乜等习总嚟啊？嗰啲嘢。 跟住我见到话一个讲法啦，即系你呢两日咪话有啲人咧系咁喺嗰啲水马度啊，同埋喺啲街嗰度系咁即系嗰啲嗰啲 铜 啊， 20年 系啦，香港轮候20年，咁然之后呢、這个即系我唔知本文前讲真定假啦，系嘛？佢就话咧，即系由僆仔又俾即系又俾差佬捉咗啦。咁就话咧，即系捉咗佢之后咧，就话即系嚟恐吓埋佢啲屋企人，就话即系叫佢屈佢认咗佢。如果唔系嘅话咧，连佢屋企人都连埋。嗱，如果系真嘅话咧，其实讲真，呢啲唔系一国一制系啲咩咧？ 好恐怖噶啦！ 即系一国一制噶咯，其实系 好恐怖噶啦。其实而家香港嘅 系啊， 你集中唔嚟好过嚟啊，大哥。 唔系咯， 你嚟到搞到我哋好烦啊，大哥。我尋日啊，今日啊，翻 office 嘅時候，我喺度諗緊，因為我 office 喺灣仔啊嘛，大哥，我究竟揸車都唔揸車好啊，定係逼地搭地鐵啊，逼巴士好啊咁樣。唉，咁啊試咧，因為趕時間遲咗，係冇車嘅屌， 嗯， 係冇車嘅，就係見到差佬同埋水馬嘅咋，我喺灣仔冚家祥。喂，你醜唔醜啊？呢個政府，你大家因為大家都以為塞車啊，啊，原來應該逆向思考啊，大家以為塞車嘅時候咧，大家都唔懟架車出嚟啊，屌！我怼嘅时候咪空空溜溜咯，屌！好快咁翻到 office 咯，屌！ 你斜对面大公报 office 嗰度基本上啊，好吉噶嘛， 唔系我已经系兜咗 round 噶啦。 唔系，仲有一样嘢， 我去咗会展嘅头翻 office 噶啦，即系行马斯路天桥咁样扮翻过去转头噶啦，因为我费事塞铜锣湾嗰度啊嘛。咁你睇到一个现象就系点咧？喂，大家都爬咗嚟。 仲有一样嘢啊！ 你话庆祝咪庆祝咯，几时大家个心里边真系真心诚意话庆祝噶？ 同埋点解连喂？同埋点解港台连今日佢要搞呢个头条新闻，你都要抽起啦？ 啊，冇话抽气噶，佢系铺咗深夜报嘅啫。 喂，你即系喂，连头条新闻都要让路咧？呢个港台嚟嘅大佬， 你净系睇佢呢三日，所以你再重申一点就系、是、睇你呢三日，你个政权都好不稳。我俾你听，净系睇你嚟香港呢三日啦，因为呢度系有相对自由嘅地方啊。喂，你真系 apply 晒所有一国一制嘅 principle 落去香港啊，逐个跟，咪同内地嗰啲维权人士咪一样咯。是未带你走去旅行咋嘛，屌。是吗？他带了20几个人一起夹了他去旅行都得的，屌，回内地又好，去泰国又好，去菲律宾都好，去玩都得的，帮你给埋钱。他是争在未做这样东西的，大哥，欲获得到，大哥。是吗？你明知他提前一日其实有好处的，你问我。即系社稷或者系众志啊人力嗰啲咁样做法， 因为一定系唔得噶嘛。即系讲真呢啲， 唔系第一相对系容易做啲，因为杂种未到， 同埋攻其不备咯。 系攻其不备 啊。 第二就系我睇下你点， 嗯， 你扣我几耐？佢真系玩足几廿个钟头你，跟住落去其实你告唔到佢咩噶？ 系 吓、啊，即系从第二个角度讲就系、是，喂，其实本来嗰样嘢一家便宜两家着噶。 唔系，即系你最好笑就系话 shoot to kill 啊嘛。即系如果有人即系喺度系嘛，即系喂，即系咁样去冲击杂种嘅话，真系开枪射杀佢嘛？如果 你真系开枪嚟， 如果嗰个系黄之锋，你试下开枪啦， 唔使嗰个系黄之锋啦， 唔系即系咁讲 都得噶啦， 即系咁讲啊， 即系唔系阶级噶，唔系排名 嘅，你一个系咁嘅 icon 嘅话，喂，你真系你咁即系射死佢嘅话咧，喂呢个真系喂大镬哥系你啊，大镬哥系杂种啊。 咪即係補充返少少先，因為金紫荊廣場本身好多大陸人喺嗰度嘅，咁雜種嚟嗰三日呢就真係將成個金紫荊廣場封咗，淨係貨雜種用嘅啫。 同埋俾啲大媽嚟跳舞呀，屌。 咁所以你眾志，如果即係或者眾志人力世紀佢哋要用金紫荊廣場，真係得尋日嘅啫，咪即係得前日嘅啫，冇得揀嘅佢哋。 咪所以咪你咪係囉，即係其實本來大家都喺度互相相就緊。係咪 計曬時間㗎啦。 係咪好似配合咁樣。即系如果用何志刚啲分析，几乎呢个行动本身都系鬼鬼地嘅啦，咁样系嘛？即系用佢啲分析啊，唔代表我同意啊。喂，你早去咪相对容易入咯。你试下呢两日，你睇下你冲到去金紫荊广场抗议啊，大哥。 唔係即係我你見到個班 即係正如我而家頭先做緊節目嘅時候，同我講話喂大佬，你下邊嗰架車有差佬同我守住喎，下邊有人同我守住，屌我驚你有牙咩？你守住我有春容咩，大哥？係咪頭先你影張相俾我睇嘛？你咪抄我牌咯，320，屌你真 係都攞嚟出嚟講 啦。唔係我真係我順手講咋，你估我哋啲人真係會驚你咩？係咪我飛咗拍車，你咪抄我320，我毫俾你啊，大哥，你唔使守住喺我大角咀我呢個 studio 下邊嘅，你差佬冇撚用嘅，屌我中意做就做，我唔中意做我唔撚做，係咪？我點會俾你估到嘅啫，大哥，係咪？ 佢諗住用320殺停呢個節目啊嘛，大佬。 係咪呢個毫俾你啊？屌你特區政府啫，屌！ 诶，唔系即系咁讲咯，即系喂，我而家睇翻嗰班学生就真系好捻戆鸠啊嘛，屌你老尾！即系你而家你讲到话，哇！你而家仲喺度讲一国两制啊，仲喺度讲基本法可以保障香港人利益啊，系嘛？同我哋理念有啲唔同喎，系嘛？我哋唔系团结而团结咯，唔系要你同我哋团结啊，但你都唔好咁样冲出嚟柒啊！ 我叫你所谓嘅7月1日，你出嚟集中都走捻咗啦。嗰日佢好似中午走噶嘛，3点我哋搞七一游行，佢闪捻咗噶啦。 即系听日啦， 系咪？佢一定唔会等到你七一游行噶，如果唔系记者又问噶啦，系咪？ 唔系你嗰班友真系智障噶嘛，大佬啊！即系 但系个问题就系你连今次嘅机会，你咪讲翻你自己嘅诉求咯。 唔系佢有讲，佢搞论坛讲咯。 喂，你讲翻你自己独立嗰个诉求冇问题啊？你认为一国两制根本系已经系名存实亡，根本就唔可以依赖基本法嘅框架。所谓嘅一国两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里边，同你讲我哋嘅权益嘅问题得，你咪唔好用呢个意识形态咯，冇问题噶。喂，同埋你唔系一定要参加民阵举办嘅3点嘅七一游行嘅，你够胆你就听日朝豪早升旗嘅时候，你动员群众去， 嗯， 系嘛？香港要独立， 唔系唔会同源嘅，佢净系会搞论坛。你搞论坛唔系自己讲，佢系要你班老屎忽讲， 仲有就叫你班友唔好去。喂，你呢个唔系维稳嘅力量系乜嘢？你唔好呃细路仔唔食辣椒醋。 屌你老尾搞 organ 即系做 organizer 啫，你唔系做社运，即系你纯粹系做搞手嘅，搞手唔系社运，你就系唔捻做社运啊嘛。你就系纯粹做搞手论坛搞手啊，你唔系做论坛啊，系咁捻样嘅啫，即系论坛抗共，即系都唔系啊，系搞手抗共， 衰捻过黄杨达， 即系你衰捻过黄杨达噶，唔系都系黄杨达都好扑街啦。其实呢个都我哋留翻 下次讲佢句文佢着草啊而家，喂屌你老味，即系你唔系即系我哋成日咁讲，喂中共嘅残忍或者那個良心之泯滅是令到香港人絕望，但都不及這一班衝出來拆的香港學生令人絕望嘛， 絕望還絕望，但不會搞彎人哋的運動嘛。 我覺得他搞不彎的， 他令到一些人 justify 自己不去七一了，他想做這個工作嘛，無端端你開什麼記者招待會，屌你不去就不去咯。喂，我咁穷，我日日都开嘅招待会啦。过去呢几年，屌我好多活动都冇去嘅啦。而家大哥，咁我日日开嘅招待会，我呢个又唔参加，嗰个唔参加，屌讲埋啲无厘头鸠嘅理由啊，大哥。 即系佢冇谂到冇人，佢谂到有人会唔跟大队咯。 佢有嘅，佢俾啊好多时我哋喺度分析咧， 或者 有啲咁柒嘅言论，点解佢哋会攞出嚟讲咧？其实喺我哋嘅角度觉得柒啫嘛。佢对于一啲唔参加七一游行嚟讲咧。嗰啲人咧，系俾一個 justification 佢嘅，佢個目的係想做呢樣嘢。 大學生都唔搞啦，屌你嗱，我如果 即係你係老豆，你有呢個體驗咩？屌你大學生唔搞啦，咁我又去嚟做咩啫？你會咁 justify 自己去懶一懶噶嘛？嗰日又熱到阿媽都唔認得係嘛？係嘛？嗰日係假期嚟嘅，明明可以飲下午茶嘅，你去嚟做乜鬼啫？喂，咁啲大學生而家做咪做咗個示範效果俾你睇咯？咪就係咁咋？佢嗰个功能就系咁咋，所以喂，你话呢一个而家讲个维稳啊，嗰种即系渗透啊，嗰种统战嘅工作啊，系无远佛界，而系学界系变成其中一个嘅统战嘅其中一个工具。 喂，屌你，有人话勾线，咁啊有干扰啊，我哋节目系嘛，系咪窒窒地？诶， 我啲叻有事啫，唔好喺度成日自己吓自己啊，大佬。 唔知噶，敏感时刻真系。 喂，大佬啊，差佬啊！你帮我睇住我嘅车啊，大佬咪俾佢揼咗我嘅车啊，大佬，你都320冇所谓啊，大哥。 我哋而家帮衬紧呢个，系帮我费事讲啦，呢啲就真系。咁但系讲真啦，即系你既然佢而家可以人盯人咁样样，佢无限电话骚扰你啲社运人， 佢有啲咩做唔出啊？ 唔系，所以咪仲样衰咯。样衰过你真系做到嗰个行动啊！因为呢啲行动咧，过去嘅十几廿年嚟咧，我哋做咗无数咁多次。OK， 有塔 Q 嘅，有偷到鸡嘅。但系嗰个影响都唔系好大嘅啫嘛，你最多咪俾啲习总睇到，好似嗰个记者问嗰个题目咁啫嘛，系咁简单。嗱，有人抗议，有人示威，屌你老尾，你习近平去美国都有人抗议，有人示威噶啦，大哥，你咪唔系人见过鸡屙尿系嘛？ 喂，但 咁但系而家你而家做到禁晒所有人，包括跟踪、揾黑社会偷电话、揼柒人，呢啲嘢你已经核突啦，搞到成个香港，屌你咪警察城市咁加长。周围大家都喺度惊紧，连我个客打电话俾我啊！佢话你究竟嗰个湾仔嗰度咧会唔会塞塞地啊？咁样我使乜预早少少嚟啊？咁我话我唔知道，大佬，我哋不如上网 check 啊，得唔得啊？大佬，我鬼知咩？大哥，我喺湾仔啫，唔代表我日日喺及住嗰条街啊！大哥，咁多个位，系咪搭地铁啦？屌，我差唔多系咁讲。 唔系，所以其实咧，你话习总今次嚟香港咧，其实佢系想即系将自己描绘为一个咩人咧？讲真， 独裁者。 唔系佢唔系独裁者咁简单，佢就系真系即系当自己系皇帝啊！即系边啲咁样嘅边啲迹象显示佢系即系都讲得自己系皇帝咧？第一就系头先即系我哋讲呢个律战书佢所批评嘅嘢啦，地毡都唔捻够长系嘛？屌你老尾！即系你讲一啲即系最捻细微嗰啲嚟挑剔你咧？即系点解旧年即系前年啊？呢个英女王点解会即系喺呢啲自己有当中会屌柒呢个习近平咧？其实喂，而家香港受紧噶。系嘛？即系同埋咧，就系话，喂，仲有啊！啊，今日彭丽媛啊，彭嫲嫲，点你去间幼稚园啊？点你老尾叫嗰啲人咧？即系哇，你唔可以影相吓，同埋你咧，你即系唔可以咧，即系叫做系望天都唔得、啊。屌你老尾，真系当你系恐怖分子、啊，即系呢两样嘢都唔做得、啊。喂，你似唔似嗰阵时嗰啲咩？喂，即系朱元璋啊，似唔似嗰啲？喂，呢啲咩嘅皇帝啊？即系你系唔俾你正眼望呢一啲权贵、哦，唔可以俾你正眼望呢一个习近平、哦。 同埋你谂下，西方民主国家嘅政客，虽然都会有组织同埋动员自己人去撑场，但系唔系做得咁核突噶嘛？你香港你而家睇到系咩环境啊？你一落飞机，我已经觉得系一国一制啦，冚家祥。喂，嗰啲咁嘅靓仔靓妹喺度送花。喺度揸住支旗喺度揈揈揈揈揈，仲捉埋啲肉麻当有趣嘅嘢，大佬， 嗰啲系七十年代嗰啲关演嗰啲嚟嘅啫， 系咪啊？几核突啊！成个过程系，喂，呢个系只系共产国家，你跟住你睇到嗰啲细路女，我唔知系咪左派学校啦。屌真系个个都红卜卜啊！即系嗰啲样啊，即系好拣嗰啲好可爱嗰啲走嚟揈旗咁样。屌，跟住嗰啲咁嘅保安，大大只只嗰啲后边咧喺度顶住嗰啲咧咁样，喂，成个过程啊！我寻日睇咗一两次，因为啲通常睇基本啦口嗰啲咪不停 loop 噶嘛。 唔系，同埋佢要人哋报晒啊，招呼佢啊，屌你老尾！即系你作客，要个主人家咧报晒，即系你彭丽媛又系咁样啦，要嗰啲咩家长出边报晒啊嘛。咁即系琴日阿习总嚟嘅时候，又要啲大妈系嘛收钱嗰啲大妈，屌你老尾喺个机场嗰度报晒啊嘛，即系咁样样，即系咁样。 喂，如果你讲翻转头，我哋港英嘅年代，咩查理斯又好，英女王又好，咩贺维又好，戴卓尔尼又好，我哋抗议咗无数次啦。喂，点有咁难搞噶？搞到 唔系，所以你 喂英国佬，其实你某程度上你自己问心，自己即系反复自省啦。一个外国人嘅政权去管治我哋，理论上。佢更加喺个情报嘅研判里边，觉得我呢班人系更加麻烦。喂，佢都放条路俾你行下啦。喂，真系喺佢面前抗议噶，大哥，有乜捻嘢问题啊？对英国人嚟讲，屌佢都俾你抗议惯噶啦。我系出卖你嘅，吹胀咩？佢咁样噶嘛？ 咪英国人玩惯传媒嘅游戏，咁其实咧，共产党你见到习近平外访咧，都开始玩得仲衰过今次喺香港噶啦，即系例如你习近平一落机嗰阵时咧，去到澳洲，去到美国，咪大把嗰啲藏独支持者喺度嘅，咁你外交部咪揾一大堆嗰啲撑执嗰啲杂粉走去围住佢哋咯，咁只不过喺香港系冇呢一班咁嘅人，咁佢都照咁样做咁解嘅啫嘛。 咁点解傅振中唔开工咧？ 点解啲咩珍惜群组唔去开工咧？ 今次可能系个维稳费嘅调配资源咧，唔系塞到喺嗰度啫。 正确啲嚟讲，都唔系由梁振英分。嗯、你见到栗战书亲自走去挑剔梁振英嗰阵时候，你都知道嗰笔钱究竟揸喺边个嘅手啦。 喂，正如你睇到啊。我點解話佢嘅資源分配今次個維穩唔係咁樣做呢，即係動員啲人去即係喺澳洲啊美國咁冚呢咁樣。 係啊， 你諗下連何文傑都掛一條肉麻當有趣嘅 banner 出嚟話歡迎習總嚟香港。 哇，屌你何文傑喔，咁佢嗰陣時撐奶媽都已經係即係混撚突到咁樣㗎啦。 係咁㗎喎。 喂，大家唔好做埋啲自己違背自己良心嘅嘢啦。你可以唔出嚟，唔需要公開講點解唔出嚟。是没有那么必要的。第二就是不要为一个就是屠夫政权或者专制独裁的政权涂脂抹粉啦。是不是你又你们又帮手配合他去做这些这样的事。其实即是我只是想简单即是去outline就是说其实现在是更核突。现在的整个的感觉比人是更加核突。你反映到你的政权几咁虚怯。反映到你几咁怕人民任何一个反对声音，由刘晓波我哋之前嗰一节讲紧嘅，到而家你喺香港嘅保安嘅部署，同埋你做呢一场咁嘅维稳 show 出嚟，系核突到一国两制，其实真系好似嗰班学生背后嘅阿侨民咁讲，系冇捻咗噶啦，同我哋以前系唔同嘅。 同埋你 喂，你谂下，我五年前我都仲有能力。在机场附近的山坡里面擒到上去是挂到条 banner。在这个胡锦涛的车来之前我不知道胡锦涛有没有望到都挂了条 banner。都显示这个一国两制的地方我记得我都是要求释放刘晓波的都好像是。我都是要求释放刘晓波的条 banner。本来我想照板主管做点知屌你佢做一日做撚完之后屌咁点搞跟住第二日。屌我等我一条友一日就 call 你两条友我顶屌咁拉撚晒我哋三个今晚唔使做节目嘅。 咁五年前刘晓波身体健康㗎嘛而家刘晓波咁大镬係咪先。 咪但个问题反映在于你唔好话俾人听你冇退步啦。 嗯。 我五年前做完呢样嘢唔会有太大影响不过你话俾人听呢个系一个表达意见自由嘅地方呢、这个依然系一个两制嘅地方。所以香港是可以做到呢样嘢嘅 ，OK， 我哋可以自由表达意见嘅。听日我哋继续可以翻去翻工，继续我哋嘅生活。我唔系日日搞政治噶嘛，系嘛？唔系日日头脑发热噶嘛？咁但系呢个咪几好咯？喂，其实我都有时即系苦心自问，究竟我系咪配合你做紧个维稳 show 啊？去引证紧一国两制嘅即系正当性啊？ 嗯， 你即系你放我去咁做嘅时候啊，好啦，而家你唔放咁做，咪仲核突咯？仲难睇啊！我嘅总结就系、是、一出门口系咁俾人跟，黑社会抢埋你嘅电话，嗯、所有差佬仔嚟问你。 哦，今晚打记者发展到 打埋记者添，系咪啊？你唔好捻锁埋我的车添啊！屌你，我真系即系同你死过啊！大佬听日、啊， 即系所以你话你唔系话个手伸到去港台咁简单，伸到花生台。屌你老尾，而家 YouTube 嘅直播，即系而家我哋而家受到呢一个国民贵式嘅招待啊！ 咁威啊！ 原来你国民贵佢嗰阵时成日直播咧，屌你老尾都有干扰嘛！而家我哋咪就有干扰啦！屌， 唔紧要啦，听 archive 啦咁啊！ 啊，好，转头翻嚟阵， 生活态度就喺呢度 ，hkpeanut.com。